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又到了我们读书的时间了，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图书策划人，同时呢也是编剧影视人秋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来，我们首先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是秋水和红酒来坐镇，我们还要连线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做快刀啊。快刀一听这名字就特别的有力量啊，刀哥啊，人称刀哥，但是呢没能在北京，现在远在四川，我们就通过电波呢来连线一下作者。快刀你好。 你好红酒。 嗨。 你好秋水。 你好。 好，那今天我们三方通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快刀啊。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很多作者呢他也有一个圈子啊，自己的圈子，就是他有很多比较相处得来的小伙伴，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切磋，在一块儿聊，经常呢也是比试武艺，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品。那对于快刀来讲，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喜欢悬疑的朋友可能对他比较了解，但是呢如果这方面的作品看得比较少，可能您还不知道快刀。不妨这样，我们上来呢先让快刀自己介绍一下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悬疑作品的呢？ 我写悬疑作品大概是2006年吧。因为我一直喜欢比较恐怖啊悬疑的东西，经常读经常看。看着不过瘾，就后来干脆自己写吧。 我这是很多这个作者的一个动力哈，就是自己看了好像不够了，感觉这个粮草不够了，干脆自己供应粮草得了，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最开始是从什么地方来看这些作品呢？是从纸质书，还是从网站上，还是在某些论坛上？ 最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应该不算作品吧。是从老人家的口口相授，听故事，听了就被吸引住了，就总对这些东西充满了一种探索的欲望。后来又看书吧，这方面的书挺少的。到后来网络发达了，网上不是天涯有个莲蓬鬼话吗？ 哎，这个很有名，这个很有名。 对， 这个 就在那里面看到很多，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了，在莲蓬鬼话里认识了许多朋友，然后那些朋友有做杂志的，有做图书的，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写的，于是就从写杂志开始写这种，最早的一篇就是发在一个杂志上，那是由自己做的一个噩梦改编的， 嚯啊！ 就从那时候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还写了不少。 哎，我挺奇怪哈，我先插一句啊， 你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是吗？ 对。 啊，你能，你现在能回忆起来你做的是什么噩梦吗？ 现在那个梦这东西都是不连续的， 嗯， 一些片段， 嗯， 然后起来之后觉得其中许多片段挺有意思，就和生活里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以前的一些经历啊相结合，揉吧揉吧就弄成一篇， 揉不揉吧就包了一顿饺子。刚才呢快刀也讲到了几点哈，就第一点呢，就是很多作者呀，他其实小时候都非常喜欢看书，秋水也一样吧？ 啊，对。 你小时候书都从哪儿看？ 不，我看书比较杂，就是有书只要带字儿的我都看。 嚯，你是有阅读焦虑症是吧？就是在墙上写的那些。 哎，对对对，墙上写的所有的带字儿的报纸都看，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娱乐活动比较少嘛，不是电视什么都没有嘛，然后听收音机听书 啊， 是这样。 哎，听收音机很好很好，就是你看我做广播的很多人，就是小时候喜欢听话匣子，喜欢听收音机，喜欢听故事。 这儿我也插一句，秋水这阅读习惯和我一样，我也是逮啥看啥。有时候床头柜边有一本《中国妇女》，我都能拿着看完。 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成了妇女之友是吧？就是哦，反正我听说过哈，就连那个电线杆子上小广告都看的。 不，现在这我也有这习惯，要看完。 是， 对，我也强迫症，再难看的或者再好看的都必须看完了才开始下一本。这后来造成写作中的一个习惯，开始写了。一个稿子必须把它写完，所以说很少有什么废稿啊坑啊什么的。 哦，就是开了就得写完是吧？那你这习惯比很多人强太多了，真的。那你属于比较有职业操守的， 业界良心。 对，业界良心。这很多人这挖了坑就不埋了，你知道吗？开了一坑。 我这坑很小啊，我都是小时候玩弹珠的坑，因为我擅长写的最擅长的是短篇 啊， 所以说很少有坑 啊。短篇现在其实也挺流行的，对吧？最近两三年卖的比较好的几本书，其实往往是短篇。但实际上哈，可能如果真的是改编成影视作品，很多长篇还是比较立得住哈。 对。 当然你刚才还提到了说，这个小时候啊，要读书。这里面我再插一句哈，就是读书读得多了之后啊。我就发现这个阅读速度真是快，你就拿我跟秋水吧，就拿一篇文章，夸夸夸他看完了，然后我刚看了一开头，然后就经常被他嘲笑说你这看东西太慢了，你这得练。我就特奇怪，我说哪天刀哥要是来到现场，你们俩比试比试看谁看得快。 那他肯定是他，他比我年长几岁，对吧？对吧？ 不是，你不按这个算啊？就把我爸叫过来，估计也没你们读得快啊。这 也不一定啊。 啊， 我看有些民族名字都记不住。 所以你们看一看书，其实属于那种跟照相机一样，是吧？一目十行，夸夸夸就看完了。 嗯。 啊，那快刀，你一本20万字的小说，大概多长时间能看完？ 如果好看感兴趣的话也就两三天能看完吧。 啊，哦，就是还属于精读的那种状况下是吧？ 那他没我。 不当然还是要去掉吃饭睡觉做事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吧。 人快刀一天睡15个小时呢。所以人看书的时间很少。 我一般睡5小时。 所以你看得快是这么出来的。刚才快刀也提到了说后来呢网络逐渐开始发达了嘛，其实天涯论坛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那真是一个精神阵地啊，周边很多朋友就是都是从天涯混起来的，而且很多社会的话题也是从天涯上出来的，对吧？ 对的。 对， 你看到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大的稿件可能就是当时天涯的一个帖子， 对 对吧？ 比如说鬼吹灯什么的， 明朝那些事儿， 对 最出名的，对的，对的。 所以天涯真的出了一批人呐，啊，真的是出了一批人。但是现在可能稍微有点走下坡路了啊，那个。 对天涯，因为现在文学网站太多了嘛，你对对对，就而且它细分化了嘛。天涯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嘛，对吧？ 那 而且现在手机资讯很发达 啊，是 很多人拿着手机玩。 对，手机什么都能看了，关键是啊，那当时那你们也都算是在那个阵地上啊磨练过混过。 都混过， 我们是战友。对吧刀子，咱俩是战友。 对对对，咱俩一个战好了。 哎呦，这个当时是以文会友啊，还是咋地？你们当时？ 当时是，华山论剑吧，你攻我守。 哎，我就特想聊聊，那你们当时就是相当于在那论坛里面互相，也看彼此写的东西是吧？ 哎，也不是。那个当时的时候我其实是作为编辑出现的，刀子他们就是作家大神嘛， 所以说我就说你攻我守啊，我们就要攻破编辑这一关啊。光发帖子没稿费。得编辑给我用了才有啊。 哎，你甭说，一开始在这个论坛上混那些人可能像快刀这样，可能他一开始还真不是为了所谓稿费去的，对吧？ 啊，对的对的， 都是兴趣玩儿，是这意思吧刀哥？ 对对对 啊。那么后来写着写着发现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有稿费的是吧？ 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的确可以有。 你想这话说也得有个将近十年之前了吧。 对，刀子 差不多了十年吧。 对对，对，十年了嘛。刀子我们俩认识应该有七八年前了吧，对吧？零八年左右。 我们是在天涯的后花园里认识的。 对的对的。 哦，天涯还有个后花园。这不是朝廷的后花园吗？不过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是图书还比较好的时候。 是的，图书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当时的时候你看刀子说他写了很多短篇，其实刀子有一个长篇就是我做的，叫秉君一顾，对吧？ 令君一顾吧。 那叫什么？领君一顾。 领君一顾。 对 啊，领君遗是遗失的遗，骨是骨头的骨。 对 对对对， 没事，你们翻译错了不要紧，我翻译别错。我翻译错了要扣钱。那个书是正经是通过图书出版有纸质书的是吧？ 对，是长篇嘛，刀子一般所有的东西都是差不多是那个短篇或者跟人合作的。就因为我认识刀子我还记得，刀子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就是通过大秀遮天嘛，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以前在天涯上和他合作，就是晚上不是混天涯吗？一晚上一篇，一万字， 对， 短篇，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这样，连着写。 哇，你 这个 拼酒好玩是 四手连弹。 四手连弹。哇，你这是属于玩花活，你们这属于玩花活。啊，有一天一万字，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真的，我最多一天能写两千字。 那 这算下来两个人一万字，一个人只有五千。 一人五千字。啊，那你们要是那种同一个主题，两个人续写吗？还是说你们两个拼呢？ 续写。 哦。 我们玩的都是续写，我写完这一段，他就接着我的故事继续往下写。 哦。 写了，然后到最后，反正一人一个结尾。 哦。 结尾。 哎呦，那你们当时就这个玩了多少天？最后码了多少字的？ 这个写了，玩了三篇， 玩了三天， 三篇吧，不是每天都玩的，是想起来了，兴趣来了就玩。一共这样的稿子出了三个。后来然后都被许多杂志用了，然后后来台湾一个出版商还专门把这类型的稿子，双结尾的，专门出了一本繁体字版的短篇集，叫《地狱天使》来着。 地狱天使， 对， 挺好。所以在论坛上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当年的这些小伙伴慢慢也都成长起来了，对吧？他们的作品呢逐渐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啊，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哈。但是其实我还特别想了解刀哥，你本身就是学什么专业的？本身学什么？ 我本身学的东西很杂呀。我本身是学 工科。 对，自动化。 自动化。哎，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哈，我发现 很多写悬疑推理的作家呀，还真都不是所谓什么文学系出来的，很多都是工科生或理科生， 逻辑性强呀。 哦、 他也对呀、啊，他这种推理其实是讲究非常强大的逻辑，否则的话你其实是要写散文那种就写散，不一样的写法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像盖房子一样，就这些作者他们的这种架构能力、逻辑能力非常强。 对， 然后最终呢，就是自己挖的坑自己还能填上，很多文科 管啥就得管埋是吧？ 很多文科能挖坑，我跟你说，那坑挖的可大呢，老大哥呢？ 不，你不能这么说了，会有人掐你的。 你是玻璃球，人挖一铁球，挖一篮球那么大。 铅球。 对，然后最终就填不上了。所以对于推理来讲，或者说对于悬疑来讲。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理解悬疑作品的，咱们三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哈，咱让快刀先说吧，毕竟人家是这个悬疑作者哈，就是你怎么来理解，就大家总说哎悬疑作家啊，悬疑作品他是写悬疑的，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啊，你如何来解释所谓悬疑这两个字儿？ 其实悬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觉得反正和探索解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人们对在生活里，还有反正平时许多事情都会发生一些无法理解或者说感觉反正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那么心里就有了一种想要知道谜底的愿望吧。 有谜是吧，就是心里有一个谜，然后这个看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来解这个谜，是这意思吗？ 对，还有人的好奇心决定了他对越不知道越不了解的东西就越想知道越想了解。于是吧就产生了悬疑。最后把悬疑解开了心里踏实了。这是多不专业啊。 是因为你以前没有解开过谜，所以你自己要去写一篇书把你自己的谜给解一下是吗？用你自己的思维。 对 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我跟你说这个在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就是解谜的过程，对吧？这个谜呢也不能完全解开，完全解开之后就没有期待了。 必须留一点空间给读者。 哎，留一点空间给对方。 这个事情以前我经常跟我的一些编辑争论，编辑老要给出一个结果，或者说老要我给一个什么解释。我说我解释完了，人家看了，时间一过，这故事就忘了。我留一点空间给读者吧，他想吧。他自己去解吧，解不开他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谜，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稿子，这才是成功的稿子。就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说服编辑，其实打心眼里说哈，说自己设的套设的局自己都 解不开了。 不是， 就这样， 最后其实都是胡解的。 胡解 不是，是这样， 本身胡解。 因为有一些作品啊，你也别生解开，你就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走进科学》，你知道吗？他要是没有最后五分钟，我跟你说，大家可能还不骂。 对。 我前二十分钟我看了可激动了，我这怎么这一个人突然就这瞬间就移动到千里之外了呢？对吧？他这说的特别好，他最后五分钟他最好别解释，他最后跟我解释说他是个疯子，你说我就崩溃了。开个玩笑哈，但实际上呢，就是好的作品啊，可能你即使给他解开了，大家还是有回味的。但是如果稍微差一些的作品，有的时候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甚至有一些可能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是怎样了，那可能就不一样的事情了。 对， 很多人的阅读习惯。 习惯不一样，同一个故事你让刀哥去讲，那可能就讲的兴致盎然的，对吧？你像下午我跟那个秋水都看了一个故事，其实那个他也是一个老故事嘛，也是一个老故事，是吧？潜入家族，那最终为自己的男朋友报仇。但是你说他写出来那个感觉和文笔跟结构，你就让你想看下去，对吧？ 对， 一般作品你可能就不愿意看下去。这个东西差别还是挺大的， 老梗新讲嘛，就看你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嘛。其实所有的故事 咱们去反思过去，以前都有这个梗。刀子，你说你最早的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对吧？其实你去想这些，咱们现在写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来自于老人讲故事的那个梗。 嗯， 你很多都可以对进去。 是的，本来文学这东西都是来源于生活。 嗯，真是。 嗯，以前有人问，有读者问过，你这么多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其实也不是想出来的，其实从我的作品里，你可以看见我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事儿啊，反正都是在那些经历和事儿上升华一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情节和理解，然后再加入一些吸引人的元素什么的，然后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个加工，我们也就是个加工师吧，能够把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反正加工成一个让读者觉得好看、喜欢看的东西，那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你像秋水，他刚刚提到了小时候经常会听故事，是吧？听故事，老人讲故事。 对 啊，那个你像你小时候也经常听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啊。对呀， 所以你才去混这个连峰鬼话，是吧？这都有关系的， 是 吧？所以你感兴趣了， 我喜欢呀， 对吧？你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啊， 对， 你像那个这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是啊，没事，小时候爷爷抱着他给他讲故事，那后来就研究国学嘛。你还有像很多说书的，对吧？那为什么他会说书？小时候就听 评书嘛， 听评书，他也是一个一脉传承，后来他就能记住了啊。那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可能就会关注一些时事新闻，是吧？你像头几天我跟秋水还提呢，就跟那个他也是写悬疑推理的，叫周浩辉一块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看那个法制频道，特别喜欢看那个什么天网啊，还有类似于就是那个节目啊，或者就是什么探案的呀，或者新浪的一些，就看完之后然后加工呵呵，然后变成自己的 来自于生活是吧， 哎，然后变成自己的作品了。所以听别人讲故事，这个确实是很多作家他也很敏锐的一点啊，就是跟人聊天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捕捉到这些，大家挺可怕啊，做你朋友挺可怕，不定哪天就把他自己身边的小伙伴给写进去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收集素材的方法。 嗯， 听别人讲故事， 对，是这个概念哈。 对， 当然，作为悬疑来讲，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元素，对吧？其实你很多作品啊，都可以加入悬疑的色彩。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你比方写爱情，你也可以写出悬疑来，是吧？我写远古神话，我也可以写出悬疑来， 也可以写成悬疑， 对吧？我写职场，我也能写出悬疑来。那我想快刀它是有这样一种解谜或者说出谜题的能力。 对，悬疑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它不是那个一种小说的类型，而是一种写作的手法。 对对对对， 对，它其实你看像现在很多女性的作品，因为悬疑大家一想其实都是非常硬朗的，对吧？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也连线了远在四川的快刀啊，我们也敬请期待一下最新的这样一部作品猎兽人，也非常感谢秋水，明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小小的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在这风中，在这风中，金色的月亮，黑色夜空，黑色的风衣披着我，喧嚣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在南方流浪，在南方歌唱。那就走吧，谁知道前面是什么？那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点整。